马窦福音第二章。当黑若德为王时，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勒。看，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：“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星，特来朝拜他。”黑若德王一听说，就惊慌起来。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，他便召集了众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，仔细拷问他们，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。他们对他说，在犹大的白勒，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，你犹大地白勒啊，你在犹大的军邑中绝不是最小，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，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。于是黑若德暗暗把贤士叫来，仔细询问他们那星出现的时间，然后打发他们往白勒去，说：“你们去仔细寻访婴孩，即使找到了，给我报信，好让我也去朝拜他。”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。看，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星走在他们前面，直到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，就停在上面。他们一见到那星，极其高兴欢喜。他们走进屋内，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，遂俯伏朝拜了他，打开自己的宝匣，给他奉献了礼物，即黄金、乳香和墨药。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，不要回到黑若德那里，就由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他们离去后，看，上主的天使托梦显于若瑟，说：“起来，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我再通知你，因为黑若德即将寻找这婴孩，要把他杀掉。”若瑟便起来，星夜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，留在那里，直到黑若德死去。这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：“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。”那时黑若德见自己受了贤士们的愚弄，就大发愤怒，依照他由贤士们所探得的时期，差人将白勒及其周围境内所有两岁及两岁以下的婴儿杀死。于是应验了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话，在拉玛听到了声音，痛哭哀嚎不止。拉黑尔痛哭他的子女，不愿受人的安慰，因为他们不在了。黑若德死后，看，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显于若瑟，说：“起来，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。”他便起来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，但是一听说阿尔赫劳即他父亲黑若德做了犹太王，就害怕到那里去。梦中得了指示后，便退避到加利勒亚境内，去住在一座名叫纳扎勒的城中。如此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，他将成为纳扎勒人。